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3集。 回过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弟弟会派人来接我回府。老姑子跟我说，我有很多兄弟姐妹，要好好讨好他们，他们才让我留在家里。我去雪地里抓了一只雪狐狸，雪狐可难抓了，我在雪地里设了好多陷阱，冻得手指都烂了才抓到一只。我把它关在笼子里带给他们，一开始他们还挺开心的，可是我妹妹调皮，把手伸进笼子里被雪狐咬了。爹爹娘亲说我不吉利，一回来就让妹妹受伤，还把雪狐打死了。 百里渊道： 怎么这样啊，是他自己伸手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 阿厨为他抱不平，气得满脸通红。 后来我做糯米团子给他们吃，他们也不要，说恶鬼做的东西吃了会生病。其实糯米团子很好吃的，我吃我自己做的，从来没有生过病。 百里渊把下巴搁在自己的膝盖上慢慢道： 9岁那年回家，二姐姐看我可怜，约我跟他们一起玩。他们爬到假山上去，我害怕，在下面等他们。9弟弟被二姐撞倒，摔到我脚边上死了。二姐姐怕爹爹娘亲责罚，把罪过推在我的身上。我说不是我干的，是二姐姐干的，爹娘不信。我求其他兄弟姐妹帮我作证，可是没人理我。他们明明都看见了，可是没人替我作证。从那以后，爹爹娘亲就不让我回家了。 阿初听了揪心，而百里渊神色漠然，继续说道： 后来我才明白，二姐才是他们的姐妹，我不是，我是恶鬼，恶鬼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他们不帮我作证。其实爹娘应该杀掉我的，既然不喜欢就杀掉好了，干嘛留着我的命呢？ 百里渊抬起脸来，竟然笑了笑。 阿初姐姐，你说对不对？ 呸呸呸，说什么傻话，错的是他们不怪你。兄弟姐妹年纪小不懂事儿也就罢了，可天下哪有这样的爹娘啊。 阿初把他按进怀里： 我们阿渊最好了，人漂亮，心也好，还会捉狐狸，做糯米团子。阿渊，你做糯米团子给姐姐吃好不好？ 百里渊被按得憋气，满鼻子都是他身上的胭脂味，他想要挣出来，阿厨偏不让他动，他没办法，只好说好。阿厨笑眯眯放他出来，刮了刮他的鼻子，又问道： 那你和夏侯呢？他不是你亲哥哥吧？ 百里渊摇头说不是。 哥哥是我在雪地里捡的，他一出生他娘亲就不要他了，他爹爹把他当奴隶使唤，他和我一样，所以我认他当哥哥。 阿厨轻轻摸他的脸颊，他瓷白的小脸在手心里好像一捏就会碎掉。阿厨微微地笑着，眼睛里有很柔软的光。 其实姐姐也没有家人，我很小的时候爹爹得罪了当时的司礼监掌印魏德，家里啊被东厂抄了，我连爹爹娘亲的模样都不记得了，单记得那些凶神恶煞的东厂番子。阿渊要是不介意可以认我当姐姐哦。 百里渊没答应，只道： 可我是个坏蛋，你不会喜欢我的。 阿厨轻轻拍了下掌心，说道： 太巧了，我也是个坏蛋。 百里渊一愣：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天天钻别人家的狗洞，爬树，偷别人的枣子吃。 阿厨笑眯眯道： 怎么样，坏蛋小妹妹，敢不敢认坏蛋大姐姐当姐姐啊？ 百里渊沉默了好久没说话，阿厨有些尴尬， 心里忽然后悔自己口无遮拦。阿渊穿得这样富贵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闺女吗？怎么会认她一个赎不了身的官妓当姐姐？可她向来都是这样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妈妈说过她很多次，她就是改不了。她捏了捏自己的手指头，忙为自己找台阶下。 哎呀，那个，我只是说笑。 姐姐。 百里渊忽然道。阿厨呆了一下。 姐姐。 百里渊躺下来，睡在她怀里。 你不是说我可以认你当姐姐吗？现在我同意了，以后你是我姐姐了。 阿厨心里好像被敲了一记，腮边有眼泪掉下来，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嗯了一声。坐了一会儿，又赤着脚下床，风风火火朝门外赶，气道： 这夏侯怎么回事？煮个红糖水要这么久？ 把门打开，迟燕刚好走到门外，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阿厨赶他进来，迟燕把红糖水端上炕桌，再把炕桌端到百里渊跟前。阿厨又在抱怨炭火不够暖，要迟燕去拿厨房的雪花炭回来。迟燕依言去了，扛了一簸箕回来，把炭加到炭笼里。百里渊坐在床上，用银簪探了探红糖水，没有毒。他扭头看向外间坐在炭笼前烤火的两个人，阿初叽叽喳喳说着什么。这个女人长了一张十分聒噪的嘴，永远也停不下来。一会儿说这几天老鸨对她很好，没有逼她接客，一会儿又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迟燕虽然好，可惜是个傻的。迟燕在烤湿了的衣襟，一看就没再听。百里渊把红糖水全喝完了，肚子里暖暖的。他躺下来，用阿厨的大红棉被裹紧身体，眼睛还看向外间。阿厨在卸妆，现在他只能看到迟燕了。他脸上用脂粉做了改动，不是原本的面貌，但眉目没有变。他其实长了一双很锋利的眉眼，可他身上有股呆气，总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，好像谁都可以欺负他。于是眉眼里的戾气全消了，只剩下恬淡的安然。他们其实很早就见过面了，在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，每天盼望着快点过年，快点回家的时候，他是在那座大宅子里见到了他。他一个人睡在没有生炭火的屋子里，婢女和老妈妈在隔壁屋赌钱打马吊。他一边发抖，一边听他们喝了酒醉醺醺的笑骂声。他记得也是这样裹在棉被里，可那时候的棉被很硬，冷得像一块铁，用力抱紧了也抱不出一点暖意。他只好改成抱自己的膝盖，一面数着绵羊，期盼自己快点睡着，只要睡着了就不冷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